看着你母女两个，我真是倒大霉呀、常言道，妻子富贵，王宝钏手子过雪平贵，奴虽富贵，皇宫里。大院住的是亭台楼阁，出人头地一个管家，

永远在一起。今天晚上我们就走。 今晚就走？ 对。 停！啊，雷，你别怕，我怕。 别怕，别怕，我们什么都不怕，谁也别想阻挡我们。 谁在那里？ 你到四凤那儿去了？ 窗子是你关上的，你这个怪物！ 求你跟我一起走吧。 不，我要彻底离开这里。 什么时候啊，凤儿？

身毕了，红包出，祝福旁手，搓搓一搓再搓，搓不着，真心与子煎熬， 大红光亮，山顶风亮，雨光亮，雷风亮，雷风亮，雨光亮。 泪聚儿，凝成咒语，向天下诉。雨起儿，化作狂风，朝地上冲。竟引得摧枯拉朽，公安待。还世界，庆幸尽水，履烈必枯。 听众朋友，到这里呢，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雷雨》就全部欣赏完了。

再请听金韵桂演唱的《二度梅》。 问起呀土生他见那雅琴的心苏金灿连了青天大成耶稣名无福地间欢迎来从那群鸡呀摸门我的娘托本多仙难懂不就将十八生存我与那 他搬到一站，一站先后乱，他本是我的亚夫大人，设置望他念儿女子才投进他的府门，谁知他欲乱着怒气，本是个一世通人，浪掌心他不肯，飞扬把把人恩恩，王喜堂替我背坐啊，我依然拖穿了一站，有心相救王喜堂，可怜我力量有本能，王喜堂对他也是死血葬在西门，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身上有没得分恩文，人不等那东面西方，东飘西荡无处把生恩存，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稳，我贤良要把我的命算，多亏那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大人，你的福前去有我，带回了府门，我本当做书生户啊，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望你亲家带我的恩恩典，我是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王学记不要告诉人。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红楼梦》。 Thank you. Thank you. Oh, fear, dear. 想当亲，与无聊诉诉恨怨，可怜我虚伪千年寒，眼残月好杜鹃，两个字不得仙美丽，借地府你可三更谢你啊，为无意说相关不还有什么留啊念，我一定要跨起了仙丹梦，立贴着祖大观念，请一个那北京的苏姐心明念，不是自甘自赏，多天狼见断世界，一起安安护院。 听众朋友，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洋剧选段，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